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小磊。 哎呀，说句实在话，这个上个礼拜我差不多一个星期都没怎么看新闻，我跑到北欧去玩了一趟。我们这几个去北欧玩的中国人，就是其实非常典型的中国人，大家也没什么土豪阶层。但是呢，去到北欧，在芬兰那个国家，它人非常少。 嗯。 然后我们去到那些小岛上，就是吹海风啊，不是海风，吹湖风，划船，然后住在小木屋里面。然后你住了一天之后吧，就立刻有人有非常中国式的思维，他说这个岛要多少钱，咱把它买下来吧。哎，我说你怎么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你有多少钱？原来他们真的去问过，就是我们同行的人，有在芬兰住过很多年的，就说其实这个岛啊，你们如果在国内是一般的中产，或者你已经在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买房子的，他说北欧任何的什么木屋啊，甚至岛啊，你都买得起。然后我就觉得这完全是非常典型的思维，你去哪儿都想买房子，看到什么什么好东西你就问他多少钱能不能给带回来。 但是这个旅游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啊。这个旅游一般我是这样理解，是从一个我们待腻的地方到一个我们 别人待腻的地方， 别人的待腻的地方我们还没有去过的地方来去玩一玩啊。 哎，但是大家好像不太谈及这个怎么样移民去北欧，因为大家听说移民北欧难度比较大， 对，因为他们高福利社会 是吧， 很少接受外来的移民。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就发现我回来之后哈，大家另外一个非常热衷于移民的地儿就是美国，最近也是出事儿了。据说这个美国投资移民现在越来越难，说是他每年的名额在10000个左右。2014年，对，投资移民2014年这个已经快用完了，而且中国移民就占到了80%多，说已经有8300多份的签证已经发出去了，就是2014年，明年的配额都可能快用光了，中国人就非常紧张，那怎么办？这个接下来可能要安排什么小孩上学呀，甚至什么做生意啊，就一切可能会受到影响。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EB5 它的这个投资移民啊， 嗯， 其实主要的核心的宗旨是来解决当地人的就业，直接或间接创造10个就业机会 啊。 那我们之前发现，在今年的早些时候，有一个当地的一个事件，就是北方牛肉加工厂， 嗯， 这个事件看作了一种投资移民的诈骗案 哦。 所以我觉得美国，我不知道他们的态度， 就是你在想说，他10000个名额，他其实背后他是有一些的，有一些的说法的，就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说这个对中国人他可能是有一点收紧那么意思。 对，我觉得其实会有一点收紧的趋势，因为之前的一些所谓的已经移民成功的人在当地的一种表现，会影响到美国人对于中国新的移民的人的这个递交案的这种看法和态度。那么如果比例很大的话，当然会考虑到。 是这样吗？ 我个人觉得这个你刚才说的牛肉案是不是只是一个个案啊？ 是个案。 因为对，在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这个池子是这么大，然后其中一两个发生了这样的诈骗问题，我倒觉得不会从政策上有那么大的影响。可能非常单纯就是因为现在想要移民的人，就是走投资移民这个路径的人多了，所以这个名额今年就是用完了，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很单纯，但是大家的解读很多。 我觉得小磊是很单纯的想法。 我不光听到你说的这种哈，因为说美国国内觉得说中国可能这个移民会有诈骗啊什么的，所以收紧了对中国人的投资，这个投资移民。还有的就是在说会不会跟政治有关呀，说两国政府是不是私下里达成了某种默契啊，比如说因为中国近来的 反腐败呀， 对， 说会不会是因为防止这种腐败资金的外逃啊，就是防止什么裸官在这个就是反腐风暴中想要开溜啊什么的，也有这样的说法。 其实我之前我有一种猜测，我也这样想，其实中美的在这方面达成一种默契的合作，说这个跟美国说好了，说那个咱们这个裸官绝对不能给他办这个投资移民，如果办的话就会咱们后面的经济发展经济合作会取消一部分，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猜测。 哎，但是我这个担心啊恐怕还不是来自于裸官，因为我怎么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想要移民的 这个官员还是比较少， 对，一部分， 就更多的可能还是中产或者是企业主， 中产以上。 但是他们出去的目的大部分我觉得还是纯粹是追求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啊， 嗯， 可能空气更好啊，食品更安全啊， 嗯， 什么子女的教育的机会就更加的好一些， 嗯， 就是这些人如果说你因为他的这个名额给他有限制的话，他们可能会有直接的一些经济方面的损害。而且更加担心的是，如果这些人哈是所谓的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的话，他们是带了一大批的资金去到美国的话，这个会给中国的这个什么，包括什么资金经济方面的风险啊，会不会给他加剧？ 我是觉得他会带来一部分的资金外流， 嗯， 但是呢这种资金外流也不一定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因为当其实你看外资企业他就在中国的发展也很多，那其实外资进入中国， 嗯， 以及中国的资本进入外国， 嗯，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流动的过程，从大经济来说， 嗯， 其实这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了。因为移民的比例其实在总人口来是35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人在移民， 嗯， 那在对于中国来说就更少了， 嗯， 那这样的比例其实资金外流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不会影响经济的大局的发展， 确实是， 嗯， 我也觉得是这笔资金是微不足道的， 嗯， 而且也是说我们中国这么多年也吸引了很多外资，那中国的这个企业家有这个资本去到国外去投资也很正常， 嗯， 就是一种正常的自由市场的资金流动， 嗯， 这反倒是一种健康的现象。 哦，哎，好，我们紧接着要听到两位嘉宾的这个描述哈。今天我们主要是请到了上海两位移民专家，一位呢他是上海华夏移民的市场总监，他叫做杨燕，他从事这个行业已经6年多，而且接手的案例呢超过500个，成功的案例也是超过500个。另外一位呢他是专做移民事务的律师，他叫做 Kellen， 然后呢他从事这个行业呢是3年多，接手过200多个案例。我们首先哈，我就非常好奇想听听他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观察，就是在美国签证所谓的名额用快用光的这个节骨眼上， 嗯， 这些移民申请者们他们的心态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先来听听这个杨燕女士的描述。 我们实际上客户大部分的心态也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他想去美国，他实际上目的很明确，他看中的一个最多的就是大部分家庭都是看中美国的教育资源，就是他们将来还是计划把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那么或者他们的孩子已经在美国读书了，那么将来想就是升大学有一个更高的录取率，或者是因为他有绿卡他可以更容易的留在美国工作。 嗯， 那这种家庭他不会说因为这个暂时性的配额用完了他就转向另外一个国家的移民，因为他的很明显他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嗯， 那相对来说美国的教育资源目前还是很有优势的。 嗯， 所以这部分家庭他肯定是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反而会加速他的申请。 嗯， 因为他知道随着这个排期将来的申请的周期会越来越的长。 嗯，好，这个杨燕说的意思就是说大家的心态没什么变化，只不过 是 让自己更加耐心。 对， 嗯， 还是要去美国。 嗯， 而且我听他讲这个关于子女的教育哈，我真是觉得中国人对子女的付出真的是太多了，就是为了真的为了子女有一个好的成长和教育环境， 嗯， 自己本身放弃了很多东西，他可能到了国外之后自己要放弃事业啊， 嗯， 然后有这种融入当地文化的这个痛苦啊， 嗯， 但是没有关系，我只要我下一代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考入当地好的大学，我这些做父母的都可以牺牲。 真的是， 对，我也很见过很多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这样。 活生生 的，对，尤其是在温哥华，加拿大温哥华，澳大利亚和美国，这种就是为了子女的教育而移民的是非常多的群体。 而且我会觉得中国人非常非常懂得变通，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全世界就是做这种移民中介生意的应该是在中国特别的红火吧。 嗯， 然后等一会儿我们要听到这个律师的一个说法呢，他们也会接触过一些非常多的很鲜活的活生生的例子。 嗯， 那比如说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嗯， 那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他们马上会选择另外一种方案。 嗯， 如果你只是想要去美国投资移民就获得绿卡的话， 嗯， 他们就说呢就不申请现在这个所谓的 EB5， 嗯， 就换一种方式， 他们就让他们把公司先弄到美国去弄一个小公司，你大概分公司、 嗯、 就是你如果雇佣个七个人到十个人、 嗯、 你就可以再经营一段时间，你就满足申请绿卡的条件。现在就说呢，这种签证就是从 EB5 变成什么 AL1， 他说这个是非常适合于现在的这种所谓的企业的高级管理者。 你刚才提到这种L1 这样的方式、 嗯、 其实呢我看另外一种签证啊，也是美国的签证，是 HEB， 其实这个常规的一种工作签证。其实美国民调里面七成美国公民是希望支持这样的工作签证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这种技术性的移民会对国家长期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好处。包括像那个 Facebook 的创始人扎尔伯格，他也推崇这种 HEB 的这种配额比例增加，因为他觉得会长期来说技术移民会推动这个整个社会的长期的一种科技方面的发展。 主要是因为现在在美国读书的那些年轻人、 嗯、 他们留下来的就是比例，从比例上来说大部分都是学理工科的、 嗯、 而且现在硅谷这种地方包括一些制药公司真的是好缺人呢、啊、而且华人的这些印度裔的学生，然后这种亚裔的学生又很勤奋、 嗯、 又很聪明， 对， 所以真的很好用、 嗯、 所以他们这些公司其实是很喜欢这样的学生能够留下来工作的、 嗯、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也通过各种这个利益游说的这个集团去游说那些白宫的政策决定者、 嗯、 说你能不能放宽一些这个就是 H1B 这个工作签证、 嗯、 因为他每年也有配额的、 嗯、 所以很多就是学生公司想留他，个人也想留下来，但是最后是你抽签都抽不上、 嗯、 不得已只好就没办法留在美国工作、 嗯、 其实刚刚在连线的嘉宾里面提到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教育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教育现在留学的低龄化的趋势会更加明显一些， 对， 但是我在想其实中国的本身的这个除了高等教育以外啊，这个基础教育来说是全世界公认比较好的一个国家， 嗯， 那只是说他如果过早的去留学是否对这个孩子影响会真的很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又是一个新的话题哈、嗯、不过我首先还是非常关心这个技术层面上的，就刚才说的什么 LEA 这个方法到底靠不靠谱，我相信咱们听众里面可能还真是有些土豪、 嗯、 我们紧接着来听听这个是律师的代表，在上海他是从事移民服务有3年多的时间，来听听他从这个技术层面上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得通，有没有人已经这样做。 EA 的签证是有这样一种方法，它的条件是说在美国要投资$500,000、 嗯、 然后需要解决10个人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一个人就业额这样的一些基本条件。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其实坦白的说这个移民的话，它可能所面向的那些人是我希望拿到美国的绿卡，就是你通过这种途径，如果说是通过 EA 的途径来进行移民的话，他最终所能拿到的是绿卡而不是国籍。 嗯， 这个就是区别，这个情况是可以操作。 好，律师也讲了一个可能很多人都容易所谓混淆的一个概念哈，就是这美国绿卡和美国国籍它原来是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就非常简单的来说，绿卡你是享有在美国这个永久居留权，但是国籍的话呢，就是你不管身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其他的地方，你都能够享有美国公民他的权利，比如说选举权呀、被选举权，这些是只是拿到绿卡的人就没有办法享受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我理解没错吧、嗯、 就是你的护照是哪国发的、 嗯、 对，如果是美国公民呢持美国护照、 嗯、 美国绿卡呢如果你是中国人那你 还是中国护照。好，我们三句话新闻稍微休息，等会儿呢有更多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美国的签证问题。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伟， 我是小磊。 我还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在全媒体全时空讨论过这么一个题目，就是说呢，看到的胡润啊，应该是中国财富研究机构胡润公司，他们就发了一份报告，说呢，中国啊，资产超过1600万美元的富人，有30%都已经移民了。那移民的原因，我觉得非常容易想到，就是教育啊，什么环境啊，交通啊，还有一个就是把资产转移到海外，从而获得更加安全的财富。哎，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哈。我还有另外一个印象，就是中国的这个移民啊，他们有这几个特点，就是你说从这个移民的手续上来说，他要选择非常简便。你说北欧的就少，但是其实北欧我觉得我去了一趟之后就觉得人家那儿的这个简直就是童话一般。如果你说环境的话，又安全，人又少，说美国怎么样你都会听说什么什么枪支案啊，就乱七八糟的这种。 但那边移民会比较难吧？ 就非常非常难。所以美国是很简单的，而且不要弄什么移民监是吧，就是你可以走开，你移了之后你不一定非得一年多少个月一直停在那儿 待着。 加拿大需要， 对，这个确实我也听说过一些专家就讲，就专门弄移民服务的那些中介哈，他们就说中国人就非常看重，一个是国家实力，你说美国，这个毫无疑问世界最好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没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手续要非常简便，北欧那种就太复杂了，而且又是要打分啊，还要做移民监什么的，中国人 就不习惯。其实美国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语言问题，因为它是英语国家嘛，包括他为了子女的教育也好，他还是选择英语国家，所以像澳大利亚、加拿大这种英语国家还是比较的流行。 对对 对 对对， 北欧那种你不会讲丹麦语去了也很痛苦啊。 我现在就是刚才提到这种融合的模式啊，因为很多国家它的融合模式会比较单一，比如像法国，他就要求你变成类似于跟法国人一样，得放弃本族的这种语言，还有社会文化的特征。那像很多像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啊、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可能会多元文化更多一些，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更好的去融入， 更包容一些， 对，更包容一些，那首选肯定是这样的国家。那要去一些其他国家都要学那个新的语种，那这种经历的时间会很长啊。 哎，我还记得我之前访问过一个从美国回来，应该是一个华裔的物理学家，他叫做张守胜。他就讲过他在欧洲和美国的两段不同的经历，因为他在两个国家都长期的求学和工作。他说欧洲人啊，就我在那儿跟那些我的欧洲朋友关系都很好，老师同学，他们经常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回中国。他说后来我在美国当教授当了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这就是美国伟大的地方。 对， 也是他文化包容的地方。 对， 我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对，哎，但是我也很想关心哈，就是说近些年，刚才胡润的这个报告是今年年初的出来的一个结果，近1/3的中国超级富豪已经是移民。那还有没有一些别的特点，比如说裸官，是不是这些移民中介他们也已经有所接触，来问一下这个杨艳女士他们观察到的一些新的趋势的变化。 80%的家庭申请美国移民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跟将来在美国的就业。那么还有一部分家庭呢，他可能是为了相对来说他的生意方面吧，那他跟美国有中美的贸易，那么相对来说虽然美国的旅游签证、商务签证也比较松，但是他觉得还是不方便。那他有一个绿卡，他觉得更方便。这也是一类。另外一类他有一些客户，他是为了全球的资产配置。那么他也考虑移民啊。那么考虑养老的，我觉得在美国这个比较少，因为美国不算是一个福利国家。所以但绝大部分的人群还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是，你们观察近些年的中国申请移民美国的这些申请者方面哈，他们有没有出现一些过往不曾有的特点？ 有，我觉得有一个趋势特别的明显，就是以前比如说像2007、2008、2009年、2010年，包括2011年也可以算在里面，那几年去美国移民的基本上都是企业主，就是他是就是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然后企业主占到95%以上。那现在慢慢的这个趋势是向中产阶级在转移。现在就是我们很多的客户，我感觉有占20%-30%的客户，他就是公司的一般的白领，或者他就是年龄在年轻化， 啊，以前就可能他的中间的年龄段可能是45岁左右，但现在有35岁的这年轻人，他慢慢也考虑移民。 嗯， 啊，这个趋势我觉得很明显。还有一个趋势很明显的就是，以前比如说他拿了美国绿卡，实际去美国居住的人群占的比例非常的少。他就拿了绿卡以后，然后他每半年登录一次。 嗯， 但是目前现在的家庭，他拿好绿卡之后，他去美国实际住在美国的比例在不断的上升。 嗯， 这个趋势我觉得也特别明显。 是，你们有分析过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样的现象出现吗？ 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现在留学生的年龄在低龄化。那以前的留学生很多是去读大学的，甚至读研究生的，读高中的都很少。那么这种读大学的年龄的孩子，他不需要父母的陪伴了。那有时候他们家庭拿了绿卡之后，那么孩子在美国读书，父母就在中国生活。那现在很多小学的初中的孩子都去美国读书，因为他有绿卡嘛。 嗯， 那这样子的孩子，他就父母就不得有一个配偶当中有一方他要在美国要陪伴他们，所以就是家庭的转移，就是一部分的生活都被安排在美国，这个趋势就比较明显。 是， 另外我自己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我觉得中国的机会在减少。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就是可能中国的经济发展它到了一定的水平之后，它慢慢的经济的增幅在趋于平缓。 嗯， 那么就是可能再加上这几年整体的经济可能不是太乐观，那么就是很多家庭他可能考虑到向外投资。那向外投资的话，他就有这些就是投资人他就可能要放一部分精力在海外的生意。 嗯， 那就也使得他们把生活的一部分的这个时间放在了美国。 嗯， 这我觉得也可能是一小部分人们的这个他居住在美国的原因。 嗯，哎，这个杨艳女士到底是非常有经验哈，接触过500多个案例。那在她观察看来呢，绝大部分还是为了教育。那也确实，昨天呢，刚刚有一位听众就听说我们今天要聊这个，他立刻呢就告诉我说，这个杨艳女士，其实是他推荐给我们说可以今天做一个连线采访。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样，去接触过这些行业里面的人？他就说，其实我的儿子在美国上高中。就是现在呢，他们一年大概要花个几十万人民币吧，就在这个孩子的教育身上。而且他自己呢，是必须，你要是儿子在美国读高中的话，他有一个陪读的人。他说我自己现在也长时间要在波士顿就陪着孩子上高中。孩子呢以前是在上海上的初中，他英文一直念的是国际学校，所以英文就很好。所以就是像小磊最开始跟我们讲的，现在国内的这些家庭哈，就是父母他非常非常愿意在孩子身上花钱。 是， 而且以前听说过最多就是最多的人在美国可能是念研究生，但现在不仅是高中， 对， 这个大学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这种教育的方式是否会好？低龄化的留学是否会这个水土不服？我在想，还有就它里面提到的，就是它的一种转型，就企业它是趋势的转型啊，企业主向中产来去下移，这种移民的趋势。但是我在想，其实这个很显然就是一种中产的焦虑，导致的这样的一种现象而发生。还有它有一点我是不大支持或者说有点反对的意见，就是因为他说，中国的机会在减少。 嗯， 那我想反问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失业率在上升的话，那是否你去美国更惨呢？那当然，你有钱当然好，你可以让他们的这个失业的人数少一点点。 嗯， 但是你去那边刚开始的时候，你如何创业以及你创什么业，这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吧。 嗯， 对，其实每个人决定做移民都是一个经过长时间考虑的事情，不是一个冲动做的一个决定。 对， 因为毕竟涉及到你后半辈子你人生整个的一个模式的变化。其实我倒觉得说现在移民不像以前那么单一，主要是富豪阶层有这个能力移民。 嗯， 现在中产为什么多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更强的能力了来移民。 嗯嗯， 以前可能也想，但是普通老百姓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本，没有这个能力，去到别的国家生活。 嗯， 而且确实我刚才也同意盛伟说的这个关于中产的焦虑哈。 嗯， 很多人也是，尤其是这一两年，就是因为整个社会环境 不光是这个空气污染呀，然后食品安全的问题了、 嗯、 还有的人可能真的对这个国家的未来看不清楚、 嗯、 觉得说哎，我要不要换一个环境，也许会有新的生活、 嗯、 所以在以前很多人是真的是为了下一代子女的教育去到这种英文国家去去这个移民、 嗯、 但是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是为了自己的新生活、 嗯、 尤其是这些稍微年轻一点的中产、嗯、比如说30多岁，他们本身受到良好的教育，英文也不错、 嗯、 所以他们换一个国家其实也可以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和新的事业、 嗯、 所以他们就觉得我干脆整个换掉我这个生活的环境吧，就是选择比如说去新西兰、 嗯、 可能不像美国那样的竞争激烈， 但 新 西兰 就比较的 基本上去放羊了吧， 对就比较对轻松一些、嗯、 但是我 选择也更多样。 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刚才提到的就是中产的焦虑，因为中产的话他没有这样的一定的大量的钱去开企业的话，他还是去打工，打工的话那失业率在攀升的话，他能找到工作吗？这就是另外一个焦虑的问题，他去了之后可能会更焦虑。 哎，我给你讲一个我见过的故事哈，就是我以前在美国出差的时候碰到我们的导游，他等于全职的职业就是司机兼导游，然后他说他走的时候在国内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普通家庭，夫妇两个人、他妻子就死活要移民，然后他妻子去了之后呢做了一个护士、在美国这个护士是非常短缺的，然后他这个工资也比较高，收入很高、但这个那个男方去了呢语言又不行、所以他找不到别的更合适的工作，主流社会融入美国白人社会就比较困难、那只能是给华人做司机和导游、收入也不错，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于他心理上的落差、就是在国内可能他是属于主流社会的人、但是到了美国之后他就属于边缘化的、所以他特别的极力的邀请我们同事们说你到我家去做客吧、其实按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雇佣关系很短期的一个萍水相逢、但非要拉着我们去他们家做客，然后去了之后打开车库给我们看，你看我买了两辆宝马 BMW 说那个我今天我妻子上班还开走了一辆，我们家3辆车、然后说你看我们这个洋楼怎么、就是他家确实是这个住的条件非常好，那个小洋楼很漂亮，在国内真的是我们住不上那么好的条件。 其实我想到另外一个， 但是就是他的这个心理落差、他没有别的就是来体现他在国内生活的好，所以 他急于向国人证明自己其实在国外混得不错、 让我想到一个简短的例子，就是一个中科院的一个类似于高级的一个技术的人才，他马上就可以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他在前一年其实想过带着妻子去美国，因为他的技术绝对可以的 OK 的，但是他妻子就会想我去那能做什么，他也是一个媒体人，他在想去那边能否适应英语的这种环境以及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中产他会焦虑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办法去那儿寻找一个很好的工作，那他去那儿做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会理性的思考，就是我移民的未来的生活会怎样，他也许对自己的生活现在不满意，但是去那儿之后的生活又是怎样，他必须要思考。 我觉得这有的时候涉及到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转换、就刚才小磊举的那个例子，就说明他还是在国内的秉持那一套，就是职业他一定是分贵贱的、就是我当司机的，我就是开车的，那我一定没有以前在你说在国内白领也好坐办公室的、没有那么的风光和体面， 对。 但是我发现很多美国人北欧人他们完全没有，就是我在北欧接触那些司机一个比一个有型，而且非常非常有礼貌，就是你不光是当司机，你就是当个农民他都非常的有型有款，而且是对生活是极其有品味。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你出国之前，你要首先盛讲的你要想好你要干嘛， 对， 如果你可以基本谋生的话，可以接下来就是你要追求在国内是完全享受不到的一种生活的品味和生活的方式，就那个时候可能是你整个的你的思想和你的思维要脱胎换骨的时候，就不是国内的，对，不是国内的那一套我必须得赚到多少钱、我必须得多高的职位我才叫活得漂亮，其实根本我觉得我感觉上一些外国人他们根本不是那一套的生活哲学了， 没错、我还发现就是说中产可能他的这个移民选择会比较纠结一些、但是对两头的人特别有钱的富豪和社会底层的人、对他们来说这个选择更简单、因为富豪不管你在国内还是国外，他物质上的这个金钱给了他很大的自由度，他这个生活上他可以在国内继续做生意继续赚钱、然后国外买豪宅，然后 另外等于是给自己有一个安全的地方，随时可以跑路、 嗯、 然后还有一种人就是你在国内本身就是社会底层， 对， 所以你不可能再差了，你换一个环境只有可能更好、嗯、 对， 在美国可能找到更多的机会， 真的是， 对， 我想到在澳大利亚的一个，他应该是做电焊还是哪方面，就非常底层的那种蓝领技术的、 那个、在外面应该赚钱很多， 哇，赚到整个村子都已经，不过现在澳大利亚就是那个地方已经饱满，全部都是从山东哪个地儿给他移出去的，就一年赚多少钱，如果你这是按国内的这个价值观来算的话，人家在美，在澳大利亚生活非常好， 值钱。 对， 对，我比较同意小磊的意见啊，就是因为这种两边倒的这种情况会比较明显，就是比如富人和这个所谓的这个稍微经济方面不富裕的人，因为他需要思考的东西比较少，二是他的这种方式也不一样，富人可能投资移民的方式，而这些所谓的穷人，他采取的方式是，比如说这个。劳务输出这样的方式、 嗯、 那他就看这个国内工资那么低，他可能1000块钱，但是到国外立马10000、20000、30000、 嗯 啊、越是那种所谓的就是技术的工种，他们反倒觉得这个薪水非常高、 嗯、 哪怕去木工啊、水泥工，到那儿立马就翻倍了、 嗯、 他们会心里会觉得满足感更强一些。 哎，但是我还有一些别的疑问哈、 嗯、 就是说真的有没有人即使收入高了、 嗯、 或者这个社会地位也慢慢的上去了，但是他们还是会后悔或者担心或者有一些的不甘心啊。我们等一下也会再来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分享他们接触过的一些实际的案例，有没有人真的是拿了美国绿卡之后后悔的。三立华新闻稍后继续。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粉素， 我是盛伟， 我是小磊。 要说这个入籍美国之后后不后悔的问题、嗯、我觉得美国人例子可能更能说明问题。我记得我们还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Facebook 一个也是创始人之一、 嗯、 但不是 Mark， 对、 嗯、 他呢就是退了美国籍，他入了新加坡籍、 嗯、 原因呢就是说他的那个税收的问题，就是现在他在、 哦、 对 Facebook 上确实这个让他赚太多钱了、嗯、如果是放在美国完全没有办法跟新加坡的这种低税相比， 说他这个放弃美国国籍、嗯、给他省了税是3900万美元， 天哪、 嗯、 这换了谁都要不到美国人了， 美国对富人的这个收税实在是太狠了。 哎呀，但是中国人哈，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麻烦，我们来听听这个上海三十律师会的 CY 律师来讲一讲他遇到过一些案例，有没有后悔的。 坦白的说，就拿去美国移民的来说吧，其实去美国移民的人10个人移过去的话，就我感觉有至少有那么2-3个人、3-4个人，每10个人里面就有这些比例的人，他们最后是后悔的。 嗯， 因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大家都知道，全世界你要加入国籍最难的是哪个国家？是咱中国。 嗯， 咱中国这是最难的。你如果放弃中国的国籍 OK， 那你再想要回到中国的国籍，那这个就是比较困难了。那至少出于一些情感上的一些情节和爱国主义热情来说，那这是一个你自己要心理上自己要过的这道坎，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美国他们对于那些税收啊，因为往往你去美国投资移民的人，他们肯定是有一定的基础经济基础的，那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到美国，他们肯定是接着想去赚钱，也可能在美国本土，也可能回到中国来，但很多就是回到中国来怎么样去赚钱，然后怎么样去做生意，然后怎么样去创自己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不同于世界各国的其他任何国家，就是美国对于这个税收他们这个卡的是相当的严，就是你在任何国家你所从事的行业，你所做的事情，你所能赚到的钱，你必须在美国上税，并且他们的所谓的采用的一些强制的手段也是任何一个国家不能比拟的。所以基于这两点原因，所以很多我们也会碰到过很多移民去美国的人，他们最终是后悔了，甚至还有些人跟我们说，哎呀，我已经是美国人了，我现在不想在美国待着了，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方便点的 OK， 我 说行啊，比如说其他国家，比如说类似于像墨西哥怎么样，他们宁可往墨西哥跑。 嗯， 完了去了以后，他们又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可以呀、啊，你要放弃美国国籍行，那你至少公布自己的财产，并且放弃你40%的财产交给美国政府。 嗯， 所以这个就是这么长时间下来，他们很多后悔的原因。 嗯， 那这个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儿。 嗯，那另外有没有接触过一些想要移民到中国的外国人？有这项案例吗？ 有很多。嗯， 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想移民到中国来呢？有成功的吗？ 想移民到中国来的人，坦白的说，有其中一很大一部分，他们是美国人。 嗯， 我一个感情关系大家最好的，也是最亲密的一个朋友，他本身就是美国人。 嗯， 完了，他一直想在中国，他一直在中国也工作了有20多年了，完了，一直想加入中国国籍，因为他也是想放弃美国国籍的这个其中的一员。 嗯， 完了，他这边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申请了好几轮了，他只是在申请中国的绿卡，而不是申请中国的国籍。 嗯， 中国的国籍坦白的说是有明文规定的，是怎么怎么样的情况可以申请中国国籍怎么样的啊，但是你真的要去操办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限制在那个法条里面出现过。 嗯， 所以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我所接触的拿到中国国籍的那些，就原本是外国国籍，最后拿到中国国籍的，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啊， 几乎没有。 哦， 嗯， 所以这个失败率是100%， 失败率可以说是上95%了。 啊、哦，那大家有议论过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中国国籍这么难入呢？ 这个其实是议论过，究其原因，如果说让我总结的话，我感觉是相对来说中国接纳移民的首先一个主观性不强，因为中国不需要一些外来的一些，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那第二个的话，他又不能说我们不接纳移民或者说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可能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可能设置的障碍会比较多。 嗯， 可能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说是怎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加入中国国籍或者说是怎么样。 是，那你的这些外国朋友，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力想要加入中国国籍呢？ 其实我不知道樊素你对我们自己国家怎么看啊？至少我觉得咱们大陆这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包括你的人文啊，包括环境啊等各个方面。其实我是一个爱国的人，我总觉得咱们中国各个方面比世界各国不见得比他们差到哪去。可能我是生活在上海啊，上海可能看的跟一些国际化接轨的大都市可能都差不多，我是这么想的。那我相信像我这种想法很多外国人他们也有。 嗯，但是喜欢不代表要做那儿的人啊。 嗯，他们为什么会过来中国？那比如说美国人如果说选择在中国移民的话，可能第一个他对中国的环境也是比较熟悉了，对吧？这也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他自己感觉美国的一些税收制度啊， 嗯， 等等各方面不好，那与其要找一个国籍去入，我还不如就是直接入中国国籍得了。那并且还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已经找到了中国的配偶啊，或者说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情况也挺普遍的。 好，这位 Kellen 于律师，上海30律师会做过很多移民的案子，做了3年多。在他的观察呢，他说10个里面有3-4个都是后悔的，是吧？ 嗯，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一些认识的人。 我周末的时候还跟一个朋友吃饭，然后他就讲了，他刚好提到国籍的问题。他现在是住在香港， 嗯， 然后是孩子和这个他的夫人都是美国国籍。 嗯， 他说我本来有美国绿卡，但是我放弃了， 为什么呢？ 实在受不了这个重的税负。他本身是这个高收入阶层， 嗯， 然后说你看我在香港大概要交15%的所得税， 嗯， 但是美国呢是全球唯一一个要求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的海外收入要支付所得税的发达国家。 哦， 所以他说美国我必须要每年去申报我的海外收入， 嗯， 然后还要交大概30%的这个预扣税， 嗯， 那我45%都交税了，真受不了。 对， 所以说我这个夫人和孩子有美国国籍就好了，我有香港身份就 OK 了，我不要美国绿卡了。 但是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很多人会误以为这个好像是低税的情况，会误以为在 美 国买一个大 house 就非常便宜，在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现在已经涨到一个高价了，买一个 别墅，俺觉得在那边生活非常非常好，但是有几个问题你必须要考虑。首先你考虑到像这个未来的遗产税、赠与税，还有这个维护、这个维修这个这样方面的税都很多。 嗯， 那当你税种特别特别繁杂的时候，以及你有刚才提到小磊提到的那个海外的一些收入的话， 嗯， 这些都是问题。你就会到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税真的非常已经是比国内的这种成本还要高的。 嗯， 那时候可能再后悔就可能晚了。 对，所以绝大部分还是非常现实层面的考虑，就是钱的问题， 是 而不是像刚才律师讲的，有的时候感情上难以接受啊，什么要对着国旗宣誓啊，要效忠美国。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对于这一套还是觉得不是那么的觉得适用于所有的人。 对对，每个人的想法。 我想到那个谁，张兰，就是俏江南的那个董事长，他之前不是上过凤凰的一个节目嘛，一壶一席谈，就当时也是讲到，因为他身为这个，他是北京海淀区还是朝阳区的哪个区的 人大代表 还是政协委员，我现在记得不太清了。 嗯， 他当时上节目的时候不是就拍着胸脯说，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移民吗？ 嗯， 然后我怎么怎么样都要做中国人吗？就是完全是从这个爱国感情的那个角度出发。后来不是没过多久就为了他那个俏江南上市给他移到一个完全不知名的小岛的 小岛， 对， 为了避税。 对， 这个移民最多的应该是这个维京，就那个英属维尔群岛，因为这个岛的这个税的确很低，或者说对于这个经济的往来会非常非常方便。 嗯， 所以他们是出于经济的考虑。但是我觉得焦虑的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或者他们后悔的原因是，有些我的朋友， 嗯， 他们说他们也在考虑是否去以他们之前在美国留学，他们说我在那边留学的时候，我在想是否会适应那边，因为我比如开车出去，可能半天遇到的都是动物，没有遇到人，因为觉得很寂寞，感觉。 他大部分人觉得孤独，这个美国的生活可能，你要是度个假啊，一两个月可能受得了，但是长期长此以往，几十年下半辈子就这样了，大家似乎有一点不甘心。啊， 但 是 也分人。 嗯， 你像我妹妹现在在美国，她就属于应届生，就是去读大学留下来。 嗯， 她就是我现在不适应国内的生活，回来住不习惯， 太吵， 怎么这么多车，怎么这 么 多 人？ 但是呢。他你看他从等于是零起点，所以他就可以适应当地的文化和生活。 对， 我父母去住了一段时间，我父母说我以后绝对不要到美国来住，真的是，对啊， 太无聊了是吧， 吃的又不好， 嗯， 然后觉得人就是什么长得就各种样子的人都有，就觉得很不习惯， 奇形怪状。 对，所以也是跟人本身他的不一样有关系， 接受程度是有关系的。 年纪大一点的人是我觉得是很难适应，因为语言还有就是他可能原来习惯了 生活方式的问题， 对，生活方式，对， 对， 可能遛个弯啊，下个象棋，但是到那边可能找人下象棋都得开个车开四五十分钟，很长时间。 哎，倒是也奇怪哈，刚才律师也是解答了另外一部分的问题，说现在要入籍中国，它到底有多么的难？我只知道香港的话，就是香港的这个身份，你一旦是拥有，你这辈子都甩不掉。因为我之前看过南方周末，他们做了一个还挺深度的报道，就是说，一个在香港出生的孩子，他呢就是离开香港，想要在大陆的一个大城市里面上学呀，就上户口啊，遇到各种的麻烦，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就开始一直弄，想把他香港那个身份甩掉，就可以像正常的内地孩子一样上户口，就发现试过 N 种方法，最后都不行，曲折离奇。但是我仍然觉得入籍中国的这个新闻听起来是比较少，但是有多么难啊，等会儿我们这个聊一聊，我们最后一部分回来之后再来继续这个话题。三立快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到三立花新闻。刚才盛伟讲到哈，是应该有一个朋友 是 吧？ 昨天我本来想特别 中国的 联系这个巴西的朋友来去了解一些入中国籍的这些程序和手续。 嗯， 可是我联系他没有联系成，只好联系一个中间的我们的共同的朋友。那就 VK 就说他现在他是一个巴西人啊，巴西女孩，她在北京已经和一个北京小伙儿结婚了。 嗯， 我想这样应该很稳定啊。 嗯， 但是打了电话的时候就没有。 他为什么想 VK 就说 想要入籍中国呀？ 因为他一方面是觉得比较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方面的东西， 啊，他比较喜欢，他觉得在中国生活起来比较舒服。其实他之前我知道他在包括在香港也工作过，他在上海也工作过，在北京也工作，他最后落脚北京的时候他觉得很适应北京的那种生活环境，所以他呢就选择了跟北京小伙结婚。我以为他会待得很长时间，但是没有想到他说上个月吧他回到巴西了。 哎，这可能是因为他本身是巴西人，你要是换了说是什么瑞典人或者什么加拿大人，估计他就没这个忧虑说想要入籍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他现在没有移民法，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要想当中国人你首先得拿到中国的绿卡。 是， 但现在中国绿卡呢它是写清楚了，有非常多的规定，比如说你要在中国居住多少年，你在中要有什么直系的什么旁系的这些什么亲属乱七八糟的非常非常多的条文。 对， 但是它又没有写清楚说一般批不批要多长时间，就是你可能就永远就 因素很大。 对，根本就是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在此。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就开始发出一些倡议哈，你说如果是作为一个开放的国家包容的国家，是理应在这些移民政策方面是有更加清晰的定力和执行，就显得这个国家是有这个大的气度的，并且是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什么的。 关键 好像 人这么多，劳动也不缺一放开的话都是一些比如说现在广州那边有很多的这个非洲的人在那边打工生活，我估计像瑞典的人可能不太会就是大规模的涌入吧。打开国门的话很可能都是一些劳工多，但是在中国也不缺这个。 所以我看到现在他们定的这个规矩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字眼，就是要有重大贡献。就是中国需要的 外国专家 最顶尖的 但是我 这个顶级的人才， 这个外国专家证其实我也查了，其实我那个巴西朋友他是有外国专家证的，这个一年要更新一次延期一次的。那有这个呢可以在中国应该会就生活很多年都没有问题。他这个居留的这个证呢我特意查了一下，最长有效可能是5年，所以我想是不是就是我认识他这5年他可能这个证到期了，他没有办法在中国居留了，有可能是。 其实中国这个政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想要入籍的人那只能放弃你原来的国籍才想加入中国。所以有的人想两边都保留，既有一种我祖国的那种我在哪里出生就是本国人，还有一种福利的选择，想两边都有。但你中国不允许，所以让很多人很难做这个决定。 对，但是说到底哈，你说移民，我觉得这是每个人他生来的一种权利，就任何人他都有用脚来为自己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居住的这样一种权利。 对， 但是现在这样的新闻呢在中国可以说是一直热，都没有停过。这也反映出可能整个中国它有的时候都是在一种焦虑和迷茫的这种 状态 情绪当中。那今天我们这个美国签证的话题就先聊到这儿，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小磊做客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小磊， 再见。